卖出1799.78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南京西北约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港队嘅张家朗勇夺金牌，亦成为东京奥运香港嘅第一金。 我系张家朗，今次嘅比赛好难忘啦，咁好开心可以攞到冠军啦，自己一直都冇谂过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可以支持其他香港队啦。咁最想同香港人讲就系加油啦，唔好放弃，同埋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咯。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逢星期一至六晚六点，没有墙的世界时段，关怀小众，鼓励共用。 7:05，文化日常，音乐文艺晚晚献上。 到7:35，继续有医生与你，星期一至五晚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休闲安多芬星期一至五每日带嚟不同趣味，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星期一关于跑步，我说的其实是。星期二一起阅读。星期三猫奴手记。星期四食得有型。星期五好想去旅行。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09-8:0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陈思正约定你休闲安多芬。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啦，大家系咪可以好似透透好气咁样样嘅感觉吓？然之后咧，又继续咧，又系去向前咁去冲，向前去想做你自己嘅嘢。但系嗰个透一透嘅意思咧，心态上系透一透就得噶啦。然之后咧，就好快脆、精力充沛地继续向前行。今日系7月28日，农历系6月19日啊。清晨时间5:08啊！ 天上有晴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似偏远漫长，爬越了弯弓， 阳光励志的歌曲是黎瑞恩的《阳光路上》，开始我们星期三早上的清晨首里节目，欢迎你啊！时间五点十三分了，星期三的天气方面呢，就是说骤雨呢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五点钟，热带风暴烟花集结在南京之西北约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今日温度最高33度，比昨天呢就好少少啦，昨天都真係好熱啦，最高35度，今日最高33啊，咁啊吹和缓西南风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会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30度，湿度86%。 温暖在我手，不分这白昼，每日每夜都想拥有这一个无穷宇宙，它给我前情感受，只有完全奉献，令我幸福无愁。若爱会请求，天天也在接收。这一片温柔，请准继续要恒久，一生也不够。谨记情意厚，默然长相守。当岁月流逝没变奏。 Try 双手，当岁月流逝我变丑，当岁月流逝都紧扣。 呢首歌好似较为少听啲，认唔认得佢系边个咧？初出道嘅时候咧都几活跃，系参与好多啲，譬如系一啲活动啊，又或者拍下剧啊咁嘅样。呢、这个咧就叫做小说啦，就系、是、当年咧有唱到呢个电视剧，可能大家亦都有未必有睇到吓呢、这个电视剧，就系即系总有呢个艳阳天嗰个图，系啦。总有艳阳天的主题曲，小说的叫做让你愉快。近期开过他的很多场的演唱会都非常成功。黎明 从未试过这恐惧，仿似孩童被灌醉，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的流泪。当你知应这份情感千样不惧，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更进爱侣，从未见过你的脸，犹如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刹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分的浪漫迷恋扑朔这关系，今晚柔情地了断。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当你慢慢荡入人海之前已再怀念。一刹浪漫在这关头如像晚镜，看一生也未看厌。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分的浪漫最后留低慨叹，时间能否转慢。临离别的浪漫却又来得太慢，为何梦幻在分手一刻最灿烂，无名分的浪漫最后留的慨叹，时间能否转慢、 Leon 黎明的这首歌曲名字《无名份的浪漫》。 Yeah. 先有黎明的叫做《无名份的浪漫》，而继续去浪漫的歌有陈秀文的《影像罗曼史》。早晨啦，仲有大概两分零钟时间到清晨五点半钟的气温是30度，今日最高33度。新闻之前有呢首《Lullaby》。 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that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You won't step away, then I can go dreaming, not forever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话，有关香港国安法的执法情况，截至上月30号，一共拘捕117人，涉嫌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等，当中64人已经被检控。警方又话，本港今年上半年录得的整体罪案总数有30871宗，较去年同期减少1474宗，跌幅是4.6%。暴力罪案有4653宗，增加146宗，升幅是3.2%。今年上半年整体罪案破案率由32.1%上升到35.7%。整体罪案下跌主要由于劫案大幅减少60%，爆窃案减少30%，但诈骗、性罪行、勒索、刑事恐吓和警方主动打击的罪行就录得升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将会致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并表达与北京共同应对挑战的意愿。美国国防部网站公布，正在东南亚访问的奥斯丁与新加坡国防部长王永宏会面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重申两国长期和多方面的双边防务关系。奥斯丁感谢新加坡为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提供后勤支持。路透社报道，奥斯丁在新加坡发表演说，提到中国进行破坏台海和南海稳定的行为，强调美方不寻求对抗，但面对利益受到威胁时，美方亦不会退缩。奥斯丁又说，大国之间需要建立具透明度的沟通。 英国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人数连续七日下跌，单日新增23,511人染疫，比一星期前下跌五成，但死亡人数就创三月以来新高，单日有131人死亡。首相约翰逊话，过去几日确诊人数下降，但唔能够太早下定论疫情好转，呼吁民众仍然要小心防疫。英格兰地区本月中放宽大部分防疫限制后，确诊人数上升至二月以来新高。有专家话，染病人数减少可能因为学校放暑假、热浪同埋要求密切接触者自我隔离嘅规定有效。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水疗中心连环枪击案，22岁被告罗伯特亚伦朗同控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四项谋杀罪，每项各判处一次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案发在今年3月16日，罗伯特亚伦朗先后在三间水疗中心开枪，导致8个人死亡，包括6名亚裔女子。但他解释犯案并非出于种族原因，而是因为有性上瘾问题，希望消除诱惑来源。罗伯特亚伦朗预料下个月在另一间法院就另外4项谋杀罪的指控出庭，检察官表明会寻求判被告死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058点，下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1点，下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5，日元109.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1，人民币6.512，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74美元。卖出1,799.2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单车队的 Jessica 李海欣，我希望点一首英文歌 Believer by Imagine Dragon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和 melody 都可以令我好像这个歌名一样 Be a Believer， 相信自己的努力和相信自己的能力去面对每一个难关。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合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嘅故事。 我哋嚟做火箭军，终极目标就系上导弹车。 哇，犀利啊！如果可以掂下嗰个导弹车，咁就好啦。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擘大眼起身啊！又系新嘅一日嘅开始啦。咁望望大钟嘅时间，五点半过后噶咯。你而家醒咗，清醒未先？有时瞓咧，瞓到懵咗都会有啦吓，即系懵下懵下，系瞓得多又会懵，瞓得少又唔够呢个精神，恰到好处咧就最好啦。不过有时咧就好难讲噶嗬，即系点样叫恰到好处咧？系每一个人嗰个感受唔同嘅。总之你觉得系其实瞓得够咧，嗰个够咧就系当然有啲人可能要六个钟头咧都 OK 啦，但有啲咧就系点都要成八个钟头咧先得啊咁样。咁啊视乎每个人的不同的需要，总之你觉得如果哪一个方法睡多久令到你精神好，就尽量去达你的标了。睡得够的时候，个人是醒一点，反应都快一点，想东西都快一点的。尤其是在早上的时候，你好像是就经过了一晚之后，将一些不好的事，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脑袋都会跟我们做一些事，是我们自己不自知。当然这些都是听一些专家去讲。你睡觉休息的时候呢，你的脑袋呢，你很多东西就在进行着，就是跟你进行着一个清洗，一些不要的东西就要清走了它。好似等于我哋间屋咧，每一日咧其实都需要执拾嘅，唔使你执拾，但系有人帮你执拾，嗰、那个可能系你屋企嘅姐姐啦，又或者系你妈咪啊咁样样，咁啊你即系坐喺度咧就喺度享福。瞓觉嘅时候都系噶啦，你唔需要做任何嘢，你嘅脑袋里边自然咧同你清洗晒好多嘢之后咧，咁到第二朝早又加埋够瞓嘅时候咧，即系脑筋灵活啊，头脑清醒啊。加上咧，几时都要话俾自己系正向一啲，心态要好啊！ 辛苦得到，原来才是宝，他朝可敢骄傲，因今天摔倒，更崎岖可步，人能爬越高，将金光闪烁从。全部砌好。 最佳风景也能望到。 叶丽仪的《今天真的更好》。更好呢，那个是来自于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心态。成日都讲话心理素质。在这排呢看很多的奥运的一些的赛事啦，又或者是一些即是得奖者的感受的时候呢，啲运动员呢都有一种是即是能够是有接受失败的心情，但是又要做到最好最好，咁啊心理素质好好。呢、这个呢就是在运动员的过程里面呢，佢哋俾到一啲嘅感受，而好自然地呢就由心发出嚟。咁近期最瞩目嘅呢就大家都知道啦，係啊张家朗啊，呢、这个真係剑神啊。咁佢嘅称号呢就係、是、由以往呢就话叫做2016嘅亚洲冠军 ,2017 嘅世青冠军，而家就多咗啦 ,2020 嘅奥运冠军啊，仲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嘅即係 fans 啦，佢一夜成名。但係係点样呢，佢自己就话张家朗都仲系张家朗，我系唔会改变我嘅心态，亦都唔会觉得自己系已经达到顶点啊！打剑咧最重要咧就系唔好忘记初心啊！咁佢赢咗呢一个嘅金牌之后咧，咁其实咧对眼都系流露啲倦意，大家喺透过呢个电视荧光幕都见到佢系即系当时嗰个感受啦，而之后咧就应该系。不停好多一啲嘅訪問啦，又或者係好多一啲嘅祝福啊，又或者可能亦都有啲嘢諗啊，令到自己話啊，即係有時咧都瞓得唔好啊，即係瞓下又醒下，啊其實又唔係諗好多嘢嘅喎，可能咧就係好攰啦咁嘅樣。咁佢一路咧就係、是、做咗好多嘅訪問啦，咁然之後咧去到都好。凌晨嘅時分啦，咁啲記者朋友問佢：，哇，有冇攬住個金牌瞓覺咧？咁佢話：冇，都係擺咗喺側邊啫，咁樣好似夢一樣嘅呢個情景。咁啊，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家朗咧就係佢話好似都未回到現實。啱啱同阿張小倫傾起咧，過往嘅奧運冠軍多數都係世界賽攞過一啲好嘅成績，咁啊年紀啊經驗啊都有翻咁上下啦。又冇谂过，真系我有机会会做到喎。尤其是系喺即系经历过啲低潮啊，世界排名跌出前十六，失落咗本地花剑一哥嘅位置，亦都争啲失落埋呢个奥运嘅资格。脑海里边咧不时都系浮现紧，我系咪冇实力咧？我系咪唔配做呢个世界嘅前十六咧？系咪只能够去到呢一度就即系停止咗咧？等等好多嘅质疑啊！咁而呢个时候，奥运亦都因为疫情而延期。好彩就喺呢一段时间咧，俾自己可以调整心情。就系、是、喺如果话旧年即系如期举行嘅话咧，状态啊、心情咧各方面反而系未做到好啊。咁跟教练倾过晒之后咧，就慢慢去揾翻打剑嗰种感觉啦。咁而家咧就非常之开心啦。咁家朗嘅改变咧系显而易见嘅。由以前佢都觉得自己比较执着啊、浮躁啊，好容易发脾气啊，特别系发自己脾气，觉得有啲嘢咧，一定要系咁嘅。如果输咗一剑之后咧，就会觉得系唔顺扯，我要再打，咁一路都喺度转呢个牛角尖。但系而家换嚟嘅咧，就系话系觉得系沉稳嘅、冷静嘅，会识得系退后少少去睇清楚少少。咁就清楚啊！头先点解我会输咧？咁冷静地谂下嘅时候咧，你就自然会有啲答案出翻嚟。所以怪之佢嗰个胡须教练话佢啊，由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原来一路慢慢见到一啲嘅成熟嘅。咁呢个改变咧就为家朗咧带嚟咗一面嘅金牌啦，有好多嘅粉丝，亦都有奖金，有无数嘅商品啊，或者品牌优惠啊、赞助啊等等等等。咁记者朋友问佢啊，有冇睇晒啲祝贺啊？佢话实在太多啦，都睇唔晒啦。咁同埋有啲其实都唔系好习惯，自己都系其实几怕丑嘅，都唔知点样去应对。一下之间好似哇，即系好多嘢咧都唔同晒。但系呢啲嘢咧，可能又要慢慢接受，慢慢去习惯。咁而家咧就系、是。最紧要咧就系打好八月一号嘅一个团体赛啊，完成走到一半嘅进度先吓，咁所以佢要先专注呢个 团体赛，不能够因为个人赛赢了就要放松，又要为香港希望能够争取多一面的金牌了。咁佢嘅教练就觉得啊，阿嘉朗赢咗金牌之后咧，又觉得自己系世界上最幸福嘅教练啊。咁佢话希望呢一个嘅历史时刻能够改变香港一啲剑击嘅氛围，希望多啲小朋友咧睇见阿嘉朗赢咗之后咧，就系、是、可以影响到啲小朋友都多啲去学习下啦，学习下剑击。又參加多啲嘅本地杯嘅一啲嘅賽事，咁慢慢培養培養咧，個心態又好啲，咁樣就得噶啦。小朋友都一定要有啲嘅嗜好俾佢嘅嚇。咁啊，而家講出嚟咧就好似好輕鬆啊，咁但係過往都走咗好多好多段一啲嘅崎嶇路都唔頂，每個人都如是噶啦。只要你繼續努力向前行，一定好啊。 遺忘掉當天失落的。难忘是当天失败的劝告，不气馁，无形继续做。今天跟光阴赛跑加快步，身边的欢呼作引导，飞奔于风中，不理青天有几高。 人间有情， 香港电台与河南朋友同在，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 携手同行。 今年夏天，港台电视三十一同你 东奥盛事共融体。 今届奥运，港台电视三十一嘅主题系共融。 所以每日下午2:05的冬奥时刻和每晚9:30的冬奥速递，不只有奥运精华体，还会有手语传赢。 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30和周末上午11:00的重温，还会加配埋乌刀与旁述添。 让奥运盛况无障碍放送。 港台电视三十一。 爱跳舞嘅人身手好就唔再讲啦，但系要成为一个杰出嘅舞者，要具备啲乜嘢条件 咧？我哋成日都话冇一个火咧，其实你点样去拨去咧？佢永远都系冷冰冰，佢可能喐晒啲四肢啊，跳得好动作，感动唔到你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舞台进行式。 钟杰良喺 Good Good Show 当中，请嚟香港演艺学院舞蹈学院院长陈仲英教授。 早晨啊，今日是7月28号啊。对于佢嚟讲呢，咪又大一岁㗎喇喎。唔紧要，大一岁系经验多啲啊。同埋更加开心地一路活到今时今日喇。祝佢生日快乐啊。係啦，今日系慧娴嘅生日啦。 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度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抱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 是陈慧娴的这首飘雪啊，咁一阵间我哋喺六点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再精神啦，今日咧就有雷洪德博士啊，就讲下我哋要动动动动起来，要运动啊，喺呢个奥运期间更加要啦，原来系可以随手咧将奥运嘅项目咧自己喺屋企当做体操咁样，咁我哋又拍咗条片咧摆咗 Facebook 嗰度啦，咁就喺钱佩卿清晨上嚟专业嗰度，大家咧就可以上去望一望啊，我哋做啲游水嘅动作啊，或者做啲踢水嘅动作，呢个所谓叫陆上嘅运动系点样咧？咁啊，李洪德博士同我一齐都有做噶，大家可以上去望望，亦都咧系希望大家睇完之后咧可以有啲咩留言啦，又当然希望你哋俾个 like 啦，同埋咧就系分享出去，咁可以希望更多嘅人咧去睇到呢一个嘅一啲嘅资讯又好，点都好啦。咁咁上下咧，我就会系将青人上嚟一啲嘅节目嘅内容咧预告定，等大家可以知道。其实呢个主要咧都系希望能够大家个个都健健康康，因为青晨上嚟主打嘅就系青晨上嚟健健康康再青晨嘛。一阵间我哋就会系话为咗健康，我哋要动起来啊！头先咧，慧娴嘅《飘雪》，咁啊，佢实在太多好听嘅歌啦。跟住呢首咧，都系其中一首好听噶。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 人生何处不相逢， 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

月28号星期三的这个早上，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李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是啦，六点过后啦，就陆陆续续都很多人起身。咁啊，朝头早起身其实都很繁忙的，又要洗面刷牙、吃早餐，最好就预多30分钟的时间可以做运动啦。 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啦，即系嗱，而家大家即系你起码都递高手啦，系递高你个手咧，可以帮我哋伸展一下我哋肩膊啦。因为膊头咧瞓觉嘅时候咧，通常都可能侧埋一边啊，都会比较绷紧。即系起身真系我哋所谓伸懒腰，其实就一啲都唔懒惰嘅，聪明嘅人应该要做嘅。 咁嗱，其实嗱，而家都系奥运热潮啊，而家即系都系如火如荼地去举行紧呢个奥运。睇奥运嘅时候咧，大家就会谂啦，哇，呢、這个人好劲啊，或者跳水好叻啊，跑步好劲啊。咁其实佢哋都唔系一朝一夕噶嘛， 冇错， 佢哋以往都花好多嘅时间去做一啲运动去练翻嚟。 锻炼啦，咁啊嗱，呢个咧就系竞技嘅运动啦。咁奥运嘅比赛就系一啲精英嘅竞技比赛，系个目的咧就系要去胜利，要去攞金牌，系嘛，或者实现佢个人嘅最大嘅能力。咁但系我哋健康嘅运动咧，我哋逢礼拜三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同奥运嘅竞技体育咧，其实有啲差别嘅。 但系我哋攞佢嗰种精神， 系啦，你为你嘅健康咧，你追求个人嘅健康而系做一啲嘢，咁嗰啲嘢咧就叫做恒常运动。 呢、這个都系其实最终得益嘅你自己啊嘛。 冇错，冇错，冇错。 运动成日都话系能够医百病噶嘛。 可以咁讲，其实而家个概念咧就系运动唔一定系医百病，但系肯定咧帮你预防百病咧就一定得噶啦。 系啦，预防就系喺你未有嘢发生嘅时候就养成呢个习惯。咁如果养成呢个习惯咧，你唔会停嘅话咧，你日后嗰啲什么咩毛病咧，唔系唔会出。不会系冇咁容易嚟揾你咯。 咁所以我哋今朝呢十零分钟咧，就同大家喺呢个医学啦，同科学嘅角度啦，而家喺学术嘅文献嚟讲咧，系已经确认咗你经常做运动，即系每日最少有30分钟中等至剧烈强度嘅运动啦。咁能够系帮你咧有啲咩好处咧？咁即系我哋梗系要引诱下大家，嗱，你做咗运动有啲咩嘢做啦，有啲着数。 系咁啊，譬如喺小朋友嚟讲啦，细蚊仔或者系青少年阶段，其实系最好啦。佢哋年轻嗬， 冇错。咁啊，整体嘅肌肉骨骼系统健康啦，控制体重咧，呢个系小朋友首要嘅。因为当佢肥咗之后咧，佢重咗之后咧，长大咗出现健康问题嘅机会就会好大噶啦。咁啊，小朋友咧需要有良好嘅心肺功能。咁因为喺小朋友成长嘅阶段咧，佢嘅心脏啊、血管啊、肺部嘅健康咧。如果你嗰陣時做得唔好咧，大個就好煩噶啦。咁啊，另外就係喺個壓力處理度咧，小朋友做咗運動之後咧，患上呢個情緒相關嘅疾病嘅風險咧，亦都降低啦。咁啊，而家亦都好多文獻都肯定咗啦，小朋友做運動令佢嗰個認知嘅學習嘅能力咧，即係簡單嚟講就學業嘅成績咧，係幫到佢嘅，因為有足夠嘅血液咧流去個腦啦，等到嗰個腦部嘅細胞嘅運作咧係好咗。嗱，隨口噏下咁，小朋友。有做运动都咁多好处啦，但系因为疫情咧，就真系影响到我哋小朋友吓，咁、特别系即系学校好多时都学校好多体育课外嘅体育啊，体育课堂都冇晒啦， 系 咁所以呢个咧真系希望要靠家长，大家喺暑假里边咧就安排一下啲小朋友去参与下不同类型嘅运动啦。 其实咧都有嘅，即系市民嘅意识都系有嘅，问题你坚持几耐啊咁样啦，同埋你 系 咪做到适合嘅一啲运动咁样啦 吓。嗱，咁成年人方面咧，哇嘅好處咧，真係一百個都唔止嘅。 因為成年人嗱，你已經個人大咗啦，定咗咁上下啦，啊，你又發覺原來好多毛病嘅喎，咁所以你更加要做呢個運動去減輕一下嚇。 冇錯，咁喺醫學嘅文獻咧，整體嚟講嚇，整體我哋統計上咧，即係撇除好多因素啦。你有參與恆常運動嘅成年人咧，或者長者啦，佢整體嘅死亡風險可以下降大約係2-3%左右不等。咁因为咧好多研究就唔同嘅国家啦，唔同嘅种族啊，唔同嘅人口啦咁样。咁呢一个好清晰㗎啦。而家近年咧就多咗好多人跑步啦，好多人跑步咧。咁如果用跑步呢一个嘅大数据嚟分析咧，就係话如果你每跑一个钟头嘅步，即係个适量适当去跑，你唔係去比赛嗰啲，即係你放咗工啊， 去海滨公园长廊啊，轻松，你有能力去付出到嘅跑步咧，你每跑一个钟咧，可以赚到七个钟头嘅寿命。 哇！ 一赔七呢个赔率啊，虽然 每跑一个钟， 你可以赚到七个钟嘅寿命。 呢、這个几好喎、啊！ 但你又唔能够喂咁，如果我跑足一万个钟、十万个钟，我咪长命百岁又唔系咁讲。 系 咁，即系话整体嚟讲，即、就、系、是、你合乎系每日系做到三十分钟至一个钟头左右啦，咁样样。咁另外就系、是、如果话量化咗去到年几个方面咧。 嗯嗯， 而家嘅文獻咧就係話，如果你有恆常運動習慣嘅人咧，你整體嚟講可以長命大約係五至八年左右啦。咁有啲文獻就話三至七年左右啦。咁樣長命其實呢個一個好複雜嘅因素。 嗯。 但如果你話從統計上嘅大數據咧，執曬其他因素之外咧，恆常運動整體嚟講咧係幫你係三至七或者三至八年左右啦。咁、嗯、樣係啦。咁嗱，另外第二樣咧就是、香港人我。記得早前我哋都講過係高血壓呢個問題啦，咁、 嗯、 恆常運動咧就幫你咧係減少患上高血壓嘅或者血管嘅疾病啦。咁啊，當然啦，心臟病同埋中風呢啲嘅風險咧都低咗、 嗯 啊，明顯低咗嘅。咁另外就香港真係比較上得好快嘅呢一種疾病咧，就係二型嘅糖尿病。 係啊，好似越嚟越多人 越嚟越多， 係咯， 越嚟越多同埋年輕化。 係 咁，我好記得個數據咧，就係衛生署嘅數據咧，就係兒童糖尿病喺過去呢十年裏邊咧係升咗12倍嘅。 哇！ 係啊，好緊要，12倍喎。 点解咁劲嘅咧？ 因为小朋友饮食嗰个行为咧，其实由家长控制啦， 放纵咗， 放纵咗，系啦，即系嗰度把关，即系等于好似我哋早前疫情咁、嗯，我哋守唔住嘅话，俾啲病毒入咗嚟我哋社区咧，就大件事啦。 所以咧，嗱，爱佢变成害佢啦，呢个情况下就要即系执正啲啦 吓。咁啊，对于癌症啦，咁啊，癌症嚟讲，如果你有做运动嘅人咧，都可以帮你系预防呢个大肠癌啦，或者结肠癌啦、子宫颈癌啊、乳癌。呢啲風險咧下降大約兩至四成不等到啦，嚇咁啊！如果係四成好緊要噶啦，即係十個可以幫我哋救翻三個人噶。即係如果從喺流行病學整體嘅人口嚟講， 咁呢個所以咪健康都要自己要救咯嚇。 係啦，咁啊，另外都可以幫我哋降低一個出現一啲血脂過高咧，即係所謂三高嘅問題啦嚇。即係我哋簡單嚟講就係血管嘅健康啦。 嗯， 咁如果係哥哥姐姐嘅朋友嚟講咧，就可以幫我。我哋咧減低咧係患上一啲認知障礙嘅疾病啦。 喂，其實這個呢個咧都年輕化啲噶， 年輕化咗。 好多時成日都喂，點解冇記性啊？啱啱我做完嗰樣嘢，我又唔記得咗自己做緊咩？這個係到底係冇記性，定係認知障礙，定係忙得滯咧？咁如果係嘅話咧，你多做運動咧，其實係令你頭腦清晰啲。 係啦，嗰、那個風險係低咗嚇，風險管理咧喺醫學上咧健康嘅層面嚟講嘅風險管理咧，其實係相當之緊要。 嗯， 咁仲有啦。嗱，唔好話啲疾病先啦，我哋人類每日都要瞓覺噶。咁啊喺文獻上高啦，醫學上都引證咗就話，經常有運動嘅朋友咧，佢整體嘅睡眠嘅質量咧係好咗嘅，改善咗嘅。 你運動完嘅人攰咧，係咪好瞓啲啊？ 係啦，嗱，記住係少少攰。如果你太攰嘅話咧，就反而影響到你。咁所以點解世衛建議就係每日你做30分鐘或者去到45分鐘一個鐘咧就夠啦。如果你每日都做好大量嘅，譬如一啲精英運動員咁啦，即係而家奧運期間佢啲過量嘅訓練咧，就會容易擾亂咗睡眠。 係咯，其實佢哋瞓覺點咧？日日都咁勁嚇， 咁所以佢哋就要有充足嘅睡眠啦，同埋有舒緩佢哋嘅壓力啦，咁樣係啦。咁啊，另外就係對於我哋中年以上嘅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就係嗰個骨骼嘅健康。係因為香港特別係女士咧，就陽光嘅接觸啊，可能鈣質嘅攝取咧，都係唔係咁夠。係咁，所以即係容易出現一啲骨質疏鬆嘅問題啦，咁恆常運動咧就真係可以俾到一個壓力咧，係少少適量嘅壓力俾啲骨頭。 加埋營養，早前啊林思維都講過呢個骨骼健康嘅問題啦。 係啦，咁你啊骨骼健康好咗啦，肌肉力量好咗啦，嗱你跌倒嘅機會咧就會細咗噶啦。 冇錯， 即係跌親咧，其實我都有小學同學啦，大學有啲同事咧，特別係幾個跌親嘅個案咧，都係啲女士喺近呢半年度。 因為佢個骨質疏鬆嘅問題。 又未必係，可能係一個間接嘅因素。主要我觀察到咧就係佢哋嘅力量係唔夠，因為 你年紀大咗咧，你嘅肌肉嘅儲水嘅比例會多。咁啊，年紀大咗咧，我哋身體水分嘅流失咧，都會比後生嘅時候多咗。咁令到個肌肉力量差咗，再加埋就係少咗運動啦，同埋你有時周邊嘅環境咧，大家都要注意啊。有時譬如你夜晚起身半夜去廁所，誒懶啊，唔開燈啦，哇，咁可能 kick 一 kick 張燈， 咁啊弊啦， 咁就真係 你唔好睇少嗰度鋪一鋪喎。 係啊，所以呢啲家居嘅安全咧，即係我哋第時又可能又開一集去講啦。 尤其是都係一樣係提翻你。睇手機行緊街嘅時候，特別落樓梯，你唔好再去睇手機啦。 我發覺而家喺網上有時睇下啲短片啊，呢啲小知識咧，啊，真係有幾個網站咧係專係嚇人啦，就係收集一啲片咧，就係你啲人咧睇手機而係出現一啲意外嘅。係，我記得喺外國有統計嘅，每年係因為睇手機而係出現一個嚴重嘅意外咧。都應該有好幾百人㗎， 所以我覺得嗱，呢啲係可以避得到嘅喎。 起碼過馬路之前唔應該睇啦。 咁你即係如果你真係有事咧，你後悔都莫及，你就會哎呀早知咩啦。咁呢個世界冇早知，所以就你要養成咗一個喺一個安全嘅環境之下，你坐低食嘢飲嘢，你咪睇手機咯。 冇錯，其實慈悲你講得好啱嘅。其實頭先我哋講到恆常運動啦，呢啲均衡飲食啊，充足睡眠、壓力處理，完全你係健康行為，你自己可以做㗎嘛。 係啊，所以唔好令到自己。后悔啊！ 系啊，咁嗱，头先我哋呢十零分钟讲下，喂，做运动咁多益处，系咪？咁啊，做啲咩运动咧？嗱，呢度都要提一提啦，即系喺疫情期间嚟讲咧，大家个体质都会差咗。咁啊，屋企里边咧，就世界卫生组织啦，同埋我哋卫生防护中心咧，都强调啦，要一个动态嘅生活。 嗯， 即系你唔好屋企咧。最多係咩？攤喺梳化度咯。咁啊，梳化邊咧？你可以扶住個梳化，可能做一啲伸展嘅動作啦，係咪？做一啲少少力量嘅鍛鍊啦，或者做下平板支撐啦，或者係坐下隱形椅咁啦，無影凳咁啊。 喂，咁如果有啲屋企話，我冇梳化喎，我就喺啲單丁嗰啲椅凳啊， 其實唔緊要，坐喺張凳度，你兩隻腳咧慢動作喐來喐去，好似我哋自由式嘅踢水咁，唔需要快嘅。其實慢嘅時候咧都。利用嗰个地心吸力做一个负重啦，咁其实嗰个效果都非常之好。 系啊，嗱呢个咧，其实咧我哋咧都有拍咗条片啦，咁啊雷博士都示范咗啊，呢啲嘢咧就睇落好似你个当时个心就，得啦，我会做啦，你嗰刻睇到系咁啫，希望你真系记住。將佢養成一個習慣 嚇，冇錯。咁啊，同埋世界衛生組織啦，喺舊年咧出咗最新嘅健康指引咧，咁多年嚟都冇加呢樣嘢嘅，就係咧叫大家咧係減少一個靜態嘅生活模式。靜態嘅生活模式，譬如而家我哋喺直播室裏邊都係坐喺度啦。咁其實係咪可以我哋下次嚟做 節目， 企喺度喐來喐去咧？係咪？適量啦，當然啦，適量啦。咁所以呢一個嘅信息咧就好清晰㗎啦。坐得越多咧，就死得係越早嘅， 系啊，我成日记得你讲呢、這个， 呢、這个系真嘅一个文献嘅大数据嘅分析。 但系好多人嘅工作即系多数都系坐喺度， 所以就系要喺工余时间里边咧，要去揾啲时间去做运动，维持翻我哋健康嘅体魄， 所以 要平衡翻咯。 系记住动起来，即系好似阿陈思正吓，之前有个节目啊，动起来，动起来嗰、那个吓，咁大家记住，我哋系喺生活里边当中咧，都唔好成日系死咕咕唔喐。是要成日喐动下自己身体先得 嘅。咁啊，朝头早起身，起码都做一啲伸展运动啦，系咪？摆下手啊，揈下脚啊，咁或者系做一啲拍段感啊，多多少少嘅动作，保持一个活跃嘅肌肉活动咧，咁就系最简单维持健康嘅方法啦。 好啊，咁啊，唔该晒雷博士吓，咁啊，下个星期三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呢一个系令你身体健康嘅，系有运动加营养嘅一个环节吓。好，拜拜。 拜拜。 讲起啲运动同埋呢排奥运咧，经常咧都系谂起呢一首歌咧，就充满挑战，充满劲力啊！今朝早接受挑战咧就何诗蓓啊，佢会出战女子200米自由泳啊！ 是在1988年的时候，南韩汉城，现在我们叫首尔啦，当时奥运会的主题歌曲黄敏华的挑战。今早上何诗蓓就会挑战，傍晚的时候他都会游分别200米和100米，看看会不会有好成绩。多谢你收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被裁定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同一项恐怖活动罪，罪名成立。案件押后到星期四上昼听取求情。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话，在无困难下总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在案发时是带有分裂国家的意思，并能够煽动他人分裂国家。法官又表示，被告驾驶电单车撞向警员，是明目张胆地对警方作出故意和严重挑战。警方是法律和治安的象征，被告的行为令公众恐慌，对社会造成实质伤害。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中国在南海大部分海域的主张并没有国际法依据，侵犯区内国家的主权，美国将会支持各国捍卫自身权利。奥斯汀在新加坡出席智库组织活动时强调，当美国自身利益受威胁时，华府不会退缩，但亦都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作为国防部长，他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設性和穩定的關係，包括與解放軍加強危機溝通。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早前強調，中美應該透過對話找出一條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大國和平共處之道，如果能夠互利雙贏當然更好，又明確中方對中美關係的三條底線，包括不可以侵犯中國國家主權。Delta 變種新冠病毒導致美國新增確診個案回升，單日有57,126宗，是高峰期的四分一。疾控中心修訂戴口罩指引，建議完成接種疫苗人士在高傳播率地區進入公共室內場所時要戴口罩，以防止變種病毒傳播。疾控中心總監亞倫斯基說，根據多個州和其他國家的數據，已經完成接種疫苗的人士仍有可能傳播病毒。疾控中心又建議學校在秋季全面恢復面授課堂，但幼稚園和中小學教師以及學生無論有沒有接種疫苗，都應該在室內戴口罩。總統拜登認為，在高風險地區推動戴口罩和接種疫苗是避免再次經歷去年封鎖的最佳方法，又指政府正考慮是否要求聯邦僱員接種疫苗。欧洲南部天气炎热和有强风，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都发生山火。希腊至少有50宗山火，首都雅典以北的彭特利库斯山星期二起火，烟雾吹到雅典上空，有地方官员形容山火失控，至少两间屋和三架车被焚毁，当局疏散多区居民，没人受伤，300多名消防员救火，18架救火直升机和飞机在空中掟水弹，由于风势猛烈，情况未受控。民防部门说，四个人怀疑同山火有关被捕。意大利撒丁尼亚岛亦有4000公顷林木被焚毁，超过350人疏散。法国同希腊派飞机协助扑救。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东北部同样有山火，1500公顷林木被焚毁，几十人被迫撤离家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